实际上三联疗法从习惯，从这个神经，从这个情志啊，三方面去调理。哎，但是大家我们注意了，同样的条件下，有的人饮食不规律是吧，有的人呢神经呢也很紊乱，而有的人呢脾气呢反而更糟糕。哎，但是他怎么不得病啊，是不是啊？北方话说那人身子精燥，精燥是吧，皮实是吧，那什么原因呢？啊，说白了还是他的适应能力强。那这个适应能力从哪儿来呀？就是元气的自保，元气的自我调节和补足能力，是不是？所以三联疗法，一个是我们人为的去调节，是吧？一个是呢，元气全自动啊，元气十足啊，五脏六腑功能的全自动，是吧？那么康复了之后呢，吃饭、睡觉、走路都不成问题，元气补足了，三个月之后呢，可以以调肝脾为主啊，以脾的运化为主，肝气的调和呢作为辅助啊。那还有人问呢，能喝酒吗？那喝大酒不成，是吧？酒文化的养生是中国中医药食同源的历史上的开端，是吧？如果我们经常说药食同源，药食同源就是把这个食物是吧当药吃，是吧？这样的话呢，哎，人避免了毒副作用，可以得到健康。但是现在呢，更多人的药食同源反过来了，怎么呢？把药当食吃，哎呦，那可就要啊出现大问题了，那就要中毒了啊。所以这个不能本末倒置啊，千万不能本末倒置。药食同源是以食当药，哎，在健康的饮食当中得健康啊，而绝对不是把吃药当成家常便饭了，那可了不得啊，那是要出大麻烦的。今天的主题要给大家讲一个重大的病例分析啊，我相信也是很多人啊现在正等着啊雪中送炭的啊。什么问题啊？尿毒症，也叫什么呢？叫肾功能不全啊。我简单给大家解释啊，实际上呢这是说的是一个病啊，说的是一个病，只不过是呢更通俗的说法说出了病的本质。肾功能，这个西方生理学认为肾呢有泌尿功能。什么叫泌尿啊？哎，就像那个农村呐，打秋凉了有那个旋踵器，是吧？到了这个冬天育种啊，到了春天好播种嘛。你如果把打下来的粮食都当成种子得了，那明年你甭想丰收了，对不对？说这育种器啊，旋踵器怎么选呢？说把打出这粮食啊哗啦啦啦啦装进去，几个出口啊，第一个出口呢是最优良的种子，而后呢第二出口是次之啊，再往下排呢就是什么瘪子呀虫害呀，哎，一个选择的过程。实际上人的肾的泌尿功能它也是这样的啊，我们吃五谷杂粮啊，脾胃生化气血，是不是这个血就可以为人所用啊？啊，不是的，这个血呢先要到肺，由肺呢来进行气血的输布啊，给这血呢都加上能量啊，加上氧气啊，完了之后呢到肝啊，由肝脏呢给它把毒啊化解掉啊，化解掉，而后呢到肾，到肾是干什么的呢？肝是解毒的，肾是排毒的，是吧？中医上说叫肝肾同源。你现在好多肝硬化的人为什么肾衰竭啊？实际上那肝呢它是不会说话，这肝它要会说话的话， 啊，他就会啊打个报告啊给肾，说是老兄啊，对不起啊，哈哈，怎么对不起啊，我不行了啊，不是我想害你，我就这么大能耐了，我解不了毒，我已经中毒了，所以这毒素就到你那儿去了啊，你别怪我啊，咱们下辈子还是好兄弟，嘿嘿，怎么办，肾也中毒了啊。所以刚才我讲了药食同源，千万别把药当这个饭吃啊，现在还出了一些什么名词儿，是吧，很泄气的名词，什么终身性疾病，什么终身服药，是吧，言外之意是人拿病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啊，实际上这是医学的一个败笔啊。反之呢，在祖国中医药文化当中，在中医的养生智慧当中，就没有治不了的病，只有治不了病的时候。这什么意思？膏肓之病，膏肓之病不是世界医学难题，而是什么呢，人自寻死路之果。说这大家一定要知道，中医没有治不了的病，是不是啊？但是再高明的中医，病到了膏肓了，他没法救你啊，这不是医生水平不行，是你把病熬到了太严重的地步，是不是啊？而这时候呢，培固元气还是可以一定程度上延续生命的。咱别跑题啊，咱们接着说这个肾衰竭。肾呢是一个排毒的功能啊，我们形象的把它叫做下水道，是吧？什么是尿啊？尿是血液当中的成分，是血液当中对人体有毒害的成分被分离出来了，变成尿。而当人肾的功能受到破坏，产生毛病之后呢，这个功能呢就减退了啊，叫什么呢，叫不全。这个功能呢减退到一定程度啊，叫什么呢，叫衰竭啊，衰竭。这时候就需要做透析了啊，不然的话人就会中毒身亡了。这个中毒不是别人给你吃毒药了，是你自己代谢产生出来的垃圾把自己给毒倒了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前一段看那个啊，是哪儿啊，是河南是山东，是吧，说那个村民浇水，给秧苗浇水灌溉，哎，搁深井里往出抽水啊，结果人呢就把那抽水机的发动机啊，柴油发动机就掉到深井里去了，搁绳子掉了，那管子太短嘛，井太深了，抽完水之后呢，什么东西掉进去了，人就下去去捞，结果那发动机在运转过程当中产生那个废气，就是一氧化碳气，结果人下井就没上来，一氧化碳中毒死了，这就是自杀呀，是不是啊？是因为无知而自杀，是不是啊？而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呢在我们身体上也经常发生，好多人过多的吃药，不思考药物的毒副作用，也叫自杀呀，是吧？那么尿毒症的形成，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元宝，它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祸端，肾由功能不全到衰竭，由功能良好到发现功能不全，一定有它一个形成的过程。明理的人就会什么呢，查到蛛丝马迹，防患于未然，哎，甚至刚有小的苗头就把它调治好。反之医盲，是吧，甚至会继续错治乱治，直至呢病到了膏肓之处，透析了，是吧？对于肾衰竭的朋友来讲，透析那是无底洞啊，啊，那做肾的置换呢，肾移植呢，那更是什么呢，天文数字。所以啊，我希望广大糖尿病的朋友啊，高血压病的朋友，慢性肾炎的朋友，常年吃药的朋友，你这样的人都是肾衰竭的预备役部队， 我希望大家慢点成长，是不是啊？慢点发展，哎，及时的学好养生疗法，是吧？及时的把你的身体的状况得到调节和改善，啊，避免呢，啊，走上这个人生的绝路，是吧？很危险的，啊，实际上跟肾衰竭，啊，我给它起名字叫半条命，啊，实际上是很客气了，是吧？所以希望大家大病早防，就避免了到危重时刻的要命，啊，这是很重要的啊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，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、西洋参提取物、红景天提取物、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增强免疫力、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、孕妇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人都讲啊，说叫广结善缘，是吧？说你交朋友，你帮助了他，他为你说好话，是吧？那对于一个企业来讲，和气生财呀，是吧？这是多大的好事。而反之呢，如果你只把它当成了一个商业的销售行为，哦，他要花钱买啊，你就把东西卖给他，他对你这东西一无所知，是不是啊？甚至连怎么用都不懂，有什么好处他也不知道。大家要知道啊，人人呢心里都有一杆尺，都有一杆秤，这杆尺只量别人的错，这杆秤只称自己的分量。往往是这杆尺啊，在衡量别人的时候，哦，很严格啊，这个不对那个不对，很严格啊。而这杆秤称自己的时候，往往也是最重的，是吧？我怎么怎么着了，哦，你别伤害着我的利益，你看，你别害着我，你看。所以再好的东西人家用了，不知道你这东西好在哪儿，好的他不想你，呵，坏的他准找你，是不是啊？记小的朋友找到我呀，说徐老师啊，是吧？说什么呢？说我泡脚啊，泡脚得眼底出血了。我说对不起，是吧？泡脚没那功能，是吧？我说眼底出血是先堵塞后出血，是吧？眼底出血的照样可以泡脚，因为泡脚改善的是全身循环，还可以预防眼底出血和眼底动脉硬化。然后我这么一说，哦，对方刚开始还气势汹汹兴师问罪呢，啊，那老师我明白了，我是糖尿病啊，得过脑梗啊，这次眼底出血啊，你要说泡脚能接着泡我就放心了，你有办法救救我吗？哦，这话也柔和了，是吧？所以啊，做事情哎，要讲什么呢？要讲良心，要讲道德，要讲公平，是不是啊？同时呢，原来叫尊师重道啊，叫尊一重要，是吧？那现在呢？现在不一样了。原来呢，讲课老师坐着，学生站着，是吧？那现在呢？啊，现在老师站着，还站着静脉曲张了，是吧？站着腰椎间盘突出了，是吧？站着盆腔发炎了，啊，不让坐着，学生坐着。是吧？怎么说呀？那学生交学费了嘛，老师你挣工资嘛，是吧？你不就得服务嘛？所以说明什么？说明文化越来越不值钱了。这个文化越来越不值钱，不是文化的错，而是人的错。 是人越来越没文化了，是吧？但是我们可喜的看到啊，现在呢上幼儿园啊，上小学的孩子啊，知道问老师好，是吧？他们开始重新学三字经，学弟子规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儿子放学回家说了啊，要尊敬师长哦，要尊敬父母，是吧？要尊重别人的劳动啊，要尊重同学朋友。哎，我听完了之后，哦，心里啊很舒坦啊，很舒坦，是吧？而相比之下呢啊，现在有些大人啊反而不如孩子了。但是好在我们的孩子又开始来学习老祖的那套文化了啊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非常欣慰的事情啊。好了，咱们别跑题啊，咱们接着给大家说啊，咱刚才说到了什么呢？叫尊师重教，尊医重道啊，尊医重道。所以啊，开始有人给我提意见，哎，说这个徐老师啊，对待听众朋友怎么那么严厉啊？对待学生啊，包括他的助手这些咨询老师怎么那么严厉啊？这个老师教的不对，你告诉他，让他跟老师好好学啊，批评自己的学生怎么那么严厉啊？我知道，我知道一个道理，叫严师出高徒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还知道一个道理，叫治病就是改错。但是现在啊，更多的医生在将就病人的错，是吧？甚至现在好多中药都出无糖的了，说为什么呢？是因为老百姓啊认为吃糖多了得糖尿病，不敢吃了，所以药厂就不敢生产带糖的了，美其名曰啊，这是消费者的需求。那你得知道他的需求是对还是错呀？他还需求抽大烟呢，你生产呢？他吸烟多了得癌症啊，你就生产呢？那没事嘛，挣钱就行嘛。所以说现在好多啊道德啊正在给金钱让路啊，那让来让去呢，道德就失去了底线。那文化呢，和文化就更找不着根源了啊，所以非常的可怕。所以希望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尤其是这个糖尿病的肾病的朋友，你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到你的病，糖尿病让你得上肾衰竭，一半是疾病的发展，而另外的一半就是治疗的不当。比如说你有依据吗？当然，你看你的药物说明书上面怎么写的，肾功能不全者慎用或者仅用。什么道理？也就是说它会加速肾衰竭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这就是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的关键。那么上回呢，我们给大家讲到了西医上说的肾，说的是它的泌尿功能、排毒的功能。衰竭之后呢，尿毒在体内堆积，引发的人的中毒症状叫尿毒症，是吧？那么祖国中医是如何认识这个病症的呢？哎，那还要从中西结合的经络学说起。经络者内连脏腑，那么人的这个肾脏系统，它绝对不是人就这一对腰子，那是不对的。人的脑叫上肾，是吧？人的什么呢？睾丸，女性的卵巢，是吧？这叫什么呢？叫下肾啊，下肾。而这一对腰子呢叫中肾，所以三者合称为三肾啊，三肾。所以中医对肾脏的脏腑功能的认识就蛮清晰蛮透彻的了啊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写在本上啊，因为这个知识比较深啊，不大容易理解。 但你一旦理解明白了，哦，你就可以长寿，你就学会了保肾，肾主骨生髓，是吧？主髓纳气。好，下面我来说啊，先说这头半句，主骨生髓，骨质增生的人肾虚了，叫肾不主骨；骨质疏松的人严重的肾虚，牙齿脱落人就开始肾虚了。有的人不对呀，小孩也掉牙呀，他怎么肾虚啊？你这要清楚，孩子那不叫掉牙，叫换牙，是吧？女子七岁，齿更发长，先封藏后发散；男子八岁，发长齿更，先发散后收敛，对不对？这是肾气刚刚开始升腾的过程，而不是虚衰的过程。而老爷子呢，你掉了牙你还能再长出来吗？很难了，因为肾气已经消耗了，是肾亏了表现。那么骨头骨折了长不上，或者摔个跟头就得压缩性骨折，都为肾气大亏之兆啊，这大家要知道。这是骨头，说完骨头说髓啊，髓我们重点说的就是脑髓。所以脑萎缩的人是吧，肾亏啊，脑动脉硬化眼睛发直的，帕金森的呢，哦，都是脑髓空虚症啊，这大家要认识。说完头半句说后半句，主水纳气，水肿了啊，水肿了，这是肾不好了，是吧？纳气，气短了，接不上了，是吧？还有呢，大小便把不住门了，改小便的力量不够了。好多人都找前列腺，实际上前列腺是个干什么的？前列腺就是个扛包的，他很冤枉啊。他说我是替罪羊啊，不是我的错，是我领导的错，干嘛让我背包啊？是不是啊？五脏六腑排资论辈的时候没我，哦，出了事儿先把我割掉，我也那么倒霉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咱们就要给这个前列腺平反昭雪啊，不要动不动就把前列腺给割了，那不对的，一定要找他的长官啊。谁是他的长官呢？啊，肾和膀胱啊，肾和膀胱。所以什么时候人小便不好啊？腿沉了，尤其是往哪一坐呀，老想把腿抬得高高的，尤其老愿意把腿往桌上放呢，哎，都是肾亏的表现。要不了多久前列腺就肥大了，你就算把它割了，你照样小便改不好，你照样腿的沉重乏困。说那怎么办呢？哎，去培固肾的精，去养肾的气。我们可以考一考生命火炉啊，啊，我们可以做一做提肛操啊，是不是？哎呦，那静脉曲张和这个肾亏有没有关呢？啊，也是有关系的。啊，肾精不足，髓虚之症。啊，静脉回流它不好了。是不是啊？还有啊，那水淤积在体内是浮肿。一天是淤血，两天是毒血。是吧？所以人会瘙痒啊，会疼痛啊，会烦躁啊，啊，这都是髓虚之症啊，垃圾蓄积的结果。所以啊，对于肾精不足了，它不但会影响到人的衰老，影响到人的骨头，影响到人的脑髓，影响到人的二便，还会影响到人的情志，是吧？为什么脑萎缩的人握着谁的手都哭咧咧的，像遇到亲人一样啊？因为他的意志力很薄弱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肾是主人志向的，所以啊，年轻的时候宏图大志呢，哎，到老了呢，哎呀， 今晚能睡好觉就行啊，啊，能活着就好啊，是吧？能不尿床就不错了。你看，有的人说老人上了年纪，眼光怎么那么短浅呢？啊，不是眼光短，而是肾的意志力越来越薄弱了，啊，所以脑萎缩的症是肾精亏不养脑髓，是脾气虚不能化髓湿，啊，肾是属水的，啊，脾是属土的，水来土屯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为什么脑萎缩的人老流哈喇子，是吧？他还老说口干，是不是？哎，口干是肾精不足，哈喇子多呢，脾湿内扰，是吧？所以为什么要吃大山楂丸呢？哦，道理就在这 儿。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蒲参牌蒲参康胶囊，本品是以葡萄籽、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、抗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最近呢，大家谈论比较多的是这个骨质疏松症的问题，是吧？为此呢，世界卫生组织啊，定出了一个什么呢？叫骨质疏松日。说为什么要定这一天？是为了纪念这个疾病吗？啊，非也，是提醒大家伙啊，说不要让骨质疏松折弯了您的腰。实际上，骨质疏松它并不只发生在人的腰上，而恰恰相反，在人体的非成立的部位，比如说手腕子，是不是啊？尾巴骨，人的肋骨，这些非成立的骨头，它的骨质疏松发病率呢更高，是吧？那么在以往的知识讲解当中，我已经给大家呢做了区分和比较，是吧？我特别呢告诉大家伙了，说什么呢？说骨质疏松叫二度骨缺血。外国人说不对啊，骨头里边本来就没有血管啊，这骨头跟血有什么关系啊？那我们就要问他了。一个小娃娃刚生下来，是吧？一尺多长啊，是不是啊？再长也不会超过二尺，而最后长成了七尺男儿，没有骨头的生长，你能长个子吗？对不对？话又说回来，气血是人生命的根本，如果没有气血的濡养，你骨头又何以从短变长啊？哎，它一定是个生长和滋养的过程。那么好多人就问了，这气血是如何来养骨头的呢？外国大夫告诉你了，哦，有骨膜包在骨头外面，有骨髓，骨髓藏在骨髓腔里面，说那里边有血管，哦，来滋养骨头。那么相比之下呢，我们了解了中国的中医药文化之后，反而呢更加的清楚形象。祖国中医告诉你，肾主骨生髓，在肾衰竭科学养生的健康节目篇章当中，我已经给大家讲了，说肾衰竭会有哪些后遗症啊。哦，其中这个骨质疏松症，压缩性的骨折， 脑髓空虚的脑萎缩，是吧？包括什么呢？哎，因为肾精亏不能养骨的牙齿的过早脱落和耳聋，是吧？二便的不能把门，是吧？这些皆和骨头有关，皆和肾精有关，是不是？那么骨质疏松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病啊，这个老的概念是什么呢？啊，就是肾精大亏。但是现在啊，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的结果，这个骨质疏松啊越来越年轻化了，是不是啊？我30多岁开始出现了，是吧？这怎么个情况啊？哦，有的是吃减肥药吃的，有的是坐办公室坐的，是吧？有的是手术，是吧？导致了什么呢？严重的激素和内分泌的失调。但是我要告诉所有得上骨质疏松的朋友，你不要认为是骨质疏松病的年轻化，而恰恰相反，就像那广告里说的一样，30多岁的人，60多岁的心脏。所以年轻人呢，下了班他也感觉疲劳啊，胸闷啊，气短。那如果30多岁的人变成了80岁的心脏，90岁的心脏，哦，那就到了心绞痛、心肌梗塞的边缘了。所以啊，一些过劳死，不是老啊，不是衰老的老，是劳累，因为过度劳累而突发性心肌梗塞赔了性命的朋友，不是年轻化，而恰恰是积劳成疾，未老先衰。人想健康长寿，长寿从哪里来呀？长寿从老当益壮而来，是吧？长寿绝对不是未老先衰的结果，这大家一定要明白。所以呢，我要告诉所有骨质疏松的朋友们，你的骨龄决定着你的肾脏的年龄，你的肾脏的年龄决定着你人